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 今天平時就是我看著那個，就是大家有沒有看現場 live 呢， YouTube 不是有捐錢，多謝可能叫人喂捐錢啦，如果不看成就要看 DVB 的啦。我來的了，今天不好意思，今天有個神秘人幫我就是按掣的，多謝他， 多謝神秘人先， 多謝神秘人先。好了，就是 同埋呢，是一個靚女來的， 是啊，靚女嚟嘅。 你夠膽啊？唔靚咩？ 我唔夠膽，你咁樣我邊邊有得講嘢啫？係咪先？你問啲有問題嘅答案嘅問題，同埋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啦。即係今日我就臨時上陣，都即係多謝大家啦。即係有乜即係做得唔好嘅，多多包容先啦。 啊，喂，咁啊，頭先我哋第一節咧，其實由呢個嘅世界盃講起，講呢個嘅冰島能夠透過呢個足球咧，將政府與人民嗰、那個關係團結起嚟，一齊去製造一個咁嘅奇蹟啦！ 你講呢一個咧，都似之前南非咧，咪十年前嗰套戲啊嘛，即係直頭白人同埋黑人，因為都知即係白人黑人嗰個種族問題，而佢哋即係好團結咁樣打入咗一個即係叫大賽入面啊嘛，決賽入入面都類似咁樣嘅，但係中國就唔得噶啦。 中國咧，我諗就冇乜咁嘅可能啦。香港咧，亦都冇咁嘅可能噶啦。即係我諗，即係而家你睇到嗰個成個社會嘅社會本身嘅撕裂，以至到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咧，係乜嘢都做唔嚟。 唔 係 唔得嘅， 冇曬效率。 唔好團隊啦，一個人啦，我哋睇下傅家俊可唔可以靠一己之力入到啲決賽咁樣。 咪一定靠個人 算噶啦，係咪單車同埋呢個桌球咯？ 咁啊，就唔單止嘅，我諗足球，我諗你講起即係國足啊，你頭先第一節都有提過，其實國足我諗其中一個問題唔係淨係國足嘅制度問題，國足嘅本身制度固然有問題，但係另外我諗同我哋嘅中國人嘅民族性都係有相關。 同埋你講呢個都關乎埋嗰個黨國嗰個體育體制啊嘛。 啊，依、這個黨國體育體制啦。 同埋點啊？即係就算打呢個網球啊，李娜跳出咗個國家體之後，自己揾食，自己揾贊助，揾外國嗰啲教練。即刻打到成績翻嚟啊嘛！ 但係呢個就唔係個個做得到啦，即係我覺得個體制本身就係會成為一個好大嘅叫做抑壓嘅力量嚟嘅，其實。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諗同我哋嘅民族性啦，由之前嘅呢個嘅阿胡適講我哋差不多先生啦，然後跟住阿柏洋就話湛江文化啦，即係咧特別係柏洋所講嘅湛江文化係咩咧？總言之咧，你一個人就好勁。幾個中國人走埋一齊咧，就唔掂噶啦，因為大家咧就互鬥。 哦，但係有問題，即係我一個問諗好耐諗唔明，唔知網友知唔知啦？喂，其實中國女子足球隊咧，世界盃打決賽周嘅喎，女子足球隊，我就唔明點解男女爭咁遠啦。排球又係嘅喎，排球女子都唔錯啦，硬係男子唔得，點？係咪中國人嘅男性即係成全多呢啲所謂差啲特質咧？ 哇！呢、這個就 冇 乜研究， 即係呢個網友話俾我知點解啦。 就係揾阿黎阿呂黎明傾下，啊睇下佢有冇研究。 係咯。 不過咧，我諗中國人咧，其中一個我諗最比較即係出名嘅，我哋自己中國人都會承認嘅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嗰個內鬥嘅嗰種嘅性格。 即係成日話小龍 D N 內鬥中意。 內鬥中意內鬥，咁咧即係對逢親一個即係。體育運動如果需要一種越多嘅協同嘅話咧，係越難係表現到 好成績。我講少少講足球咧，冰島嘅防守其實佢哋唔係靠一兩個球員去 mark 死美斯，係靠一個聯防啊嘛。 係啊， 位入嚟之後，啊乜甩咗之後，第二陣去補位啊嘛，然後第一陣對補翻落去，不斷咁交叉補位，呢個係靠咧，其實唔係粗嘢，呢個係靠佢哋對執行戰術嗰個叫做教練嘅指揮啊。同埋對嗰個戰術保位熟悉程度，同埋對即係隊友信賴性啊。譬如我同你兩個睇米斯嘅，我唔信你，我自己就穿完腳之後，徐少華唔會幫我保位嘅啦。我就自然即係好鏡住。如果唔係咧，我之後面即係隊友幫我保位包抽咧，我會即係埋身啲。就算我睇漏咗唔緊要，你幫我保位攝埋嚟。即係呢一個咪睇到嗰個國家民族性咯。而中國係永遠冇呢樣嘢睇到噶嘛。 中國人會好多猜忌，跟住究竟點解你擺我呢個位啊？然後跟住我又想睇下點樣喺呢個位當中咧，又即係去表現自己啊？ 點解我呢位唔係我踢前鋒啊？點解你踢前鋒啊？不如我威啲，我入波啊嘛要。 咁啊，所以咧，我谂足球，如果你系国足要打入世界杯咧，我只觉得 得主办咪得咯， 主办要争取主办， 实得嘅呢样嘢，财大气粗啊嘛。 同我哋嘅所谓嘅芯片嘅科技要能够超越美国，我觉得都系即系咁渺茫嘅。 都得，我话真系又引多啲咯。嗰、那個即係嗰個民工手工好少少咪得咯， 要即係造假咯， 造假做得靚啲咪咯。 好啦，咁啊頭先其實由呢一個嘅世界盃講到呢一個國家與人民之間嘅關係，又跟住咧，其實我哋講到今時今日嘅中國嗰個嘅，其實點解會引入到去個中國嗰個嘅即係所謂嘅叫做而家受到世界圍堵呢個 topic 咧，其實呢個同我覺得世界盃其實個關係都係有嘅。世界盃咧其實係一個彰顯遊勝國力嘅一個嘅好好嘅場所嚟嘅。今屆咧就彈出咗一個叫冰島。OK， 咁其實你之前啊，巴西啊，即係呢啲嘢其實係會令到咧全世界對你呢個國家。嗰、那個嘅形象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 其實你講呢樣，其實巴西足球強國，但其實成日爆多貪腐嘅喎。 係啊，但係你因為你 墨西哥仲衰黑嚟，咁墨西哥你話佢話打得唔錯喎，又守和之類喎。其實墨西哥仲恐怖啦，淨啲販毒販喺當街射死差人都減死啦，係咪？但啱你話齋啦，即係體育賽事會令到個國家係漂白啊嘛。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中國即係叫做，就算奧運金牌好似上屆前兩屆都攞全部叫總數最多咧？都是冇用的，就算他哋喺個 Times Square 入嗰邊，咪有個大屏幕嘅，係咁個姚明啊，中國啲運動員點樣叻啊？冇用喎、 啊，係咪？唔係曾經有用嘅，我覺得佢喺應該話2008年啊，甚至係去到2012年嗰兩屆咧，其實就喺國際社會當中都會因為佢哋嗰個嘅所謂奧運會當中所攞到嘅成績咧。是認可他們的國家的實力是真的、上升當中。 大問題就是一兩劍就收了工嘛，做 但是 就給那麼多錢做事。 但是我覺得呢、其實那個的又是那個轉折點就在哪裡呢、就是敢於兩劍之後。 就 是說呢中國那種的叫做惡史能登啊，對於世界嗰個嘅遊戲規則直情係唔遵，直情係要推翻佢，要用我中國嗰個嘅模式，要用我中國嗰個嘅，我要輸出我嘅模式。依、這個開始咧，我自己覺得就首先就係、由政治領域當中各個國家都開始 feel uncomfortable 啦、覺得唔舒服啦。又跟住當然呢一種嘅敢於亮劍咧，令到佢喺無論喺香港啊，嗱、你過去你就算無論如何。啲人都會 respect 翻你中國，你對香港你實施嗰個所謂嘅一國兩制，你好似都做得幾好喎，都 OK 喎，即係信守承諾喎。 2003年 咁，但係喂你而家睇連香港都成為咗一個嘅示範單位，就話俾我聽，原來你係唔信守承諾嘅，然後又話俾我哋聽，中英聯合聲明係一個歷史文件，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嘅。情況咧係近呢，可能係五六年開始咧，即係呢個習近平要用呢個所謂嘅敢於兩劍， 集權同埋 輸出中國模式呢一樣嘢係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影響，然後跟住佢嗰個修憲係令到連中國國內都會產生咗一種對你習近平哇，你個反貪腐其實係咪其實係一個政治手段？其實到最後你想稱帝啊？啊、你是不是想稱帝？所以我覺得他這幾着呢都可以說是令到中國以至到習近平他那個的國際形象呢是大幅下降、成為笑話。 還有你最危險剛剛就是說，譬如你之前即夫子經常說，你將所有國家榮辱包在一個人身上呢、當個國家走下坡或者叫做少少即衰落跡象，就賴在你個人身上，你玩完、你沒必稱關係嘛。 嗱，而家呢就美國呢當阿侵侵呢又玩嘢啦、即是呢就啱啱又宣布咗，我唔知今日定琴日宣布咗咧。對於中國嘅貿易制裁咧，就要升級，升級咧就去到咧就係要向2000億元嘅中國貨徵收 10% 關税。咁呢啲係咩貨咧？咁啊唔重要啦嚇，我即係呢個都我覺得唔係一個我哋嘅時事節目要，唔係新聞評，唔係新聞報導啦嚇。總言之。侵侵咧，而家就話唔得啦，上次500億我要加碼，點解佢要加碼？佢話因為你中國話。要陪玩嘛？中國即係當阿侵侵話我要向你500億嘅貨品徵收呢個所謂嘅税徵税嘅時候咧，徵關税嘅時候咧，中國咧又學即係學人咯喎，你500億 我又500億啦，向你向你。 我覺得好似你玩緊坐大啲啲咩蘇輕咧鬥推咁樣鬥大喎。 係啦， 鬥蘇輕喎。 但係嘥，你中國咪玩得差。 喂，但係問題你睇到睇賭城都知啦，周星馳因為當時人哋譬如推一大副牌落嚟，推1蚊1蚊輸翻輸死人啊嘛。同埋最後尾有個就情節話，可唔可以投降輸一半啊？而家冇嘅呢個，嗰、那個係集嗰個係 Donald Trump 嗰個唔係一般嗰啲、那個，唔係大傻嚟噶嘛。 唔係你諗下。你其實是很傻仔的，你中國這個回應是很傻仔，為什麼我是傻仔？你是露了底的， 是 為什麼？人家說500億你就跟500億 再推，是吧？ 那就是虛怯咯，我就完全看到你心虛，你夠膽的 大一千億， 一嘢就大你二千億啊！ 我當作條命一樣，賭神嘛，這個就是我條命來的。喂，加埋上去 Donald Trump 這條友絕對是個，我覺得他是一個 negotiation 的高手，即我呢啲咁啊，即系都叫做做生意，所以都会有呢方面嘅经验啦。我话俾你听，当呢个中国一话我要向美国嘅500亿嘅货品呢个征税嘅时候咧，我即刻嘅当时嘅反应就话、你死梗，美当侵侵一定加码，因为点解你讲500亿对500亿，你就显示出你心虚虚怯。 喂，同埋你 讲你怕，其实你系怕。但你又要逼住要出翻啲招，拿翻個面子翻嚟，即係呢個500亿回500亿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低手之作。 其實我覺得即係習近平應該咧睇玩到啲叫咩德州撲克咧，應去就唔去，唔應該就去，即係唔好同人鬥拋浪頭啊嘛。即係當你個底牌原來廢嘅，乜都冇嘅時候，你同人咁樣做嘅時候，咪台面嗰度500亿冇埋噶咯喎。同埋你講嗰個商品嗰入面要對稱啊嘛，嘛？同埋你美國入面可能話我入面個名單好似話中國對一啲叫做。鋼啊、鋁啊， 係嗰啲嘛。 喂，如果你當你自己生產唔到一啲叫做精鋼鍊鋼嘅時候，你完全唔入口，佢連日本都唔入口嘅時候，咁你自己入面其他工業就崩潰噶咯。唔係咁簡單，就係話大嗰500亿喎，呢一個係嘛？係 啦，咁啊唔似啦，而家侵侵咧就仲有就啊，雖然唔關我事，但係我覺得佢係預計咗咩咧？就係話而家咧美國嘅參議院咧就通過咗，就話咧呢、这個中興，呢、这個阿 Donald 阿侵侵你個政府話呢、这個七年嗰、那個懲罰呢、这個中興，我哋而家唔懲罰啦，唔得！而家參議院就話我而家推翻你嘅決定，啊過咗啦， 今日過咗啦。 但係咧，我覺得咧，侵侵偷陰陰嘴笑啦，老實咁講，呢、这個時候仲唔陰陰嘴笑啊？仲唔玩咗你一嘢啊？ 表面上唔玩我已經盡拉㗎啦，已經我叫班友唔好啊，但係我控制唔到班友喎，冇辦法喎。 咁你睇到特朗普咧嚟，即系嚟紧咧，你睇到佢个成个个各方面嘅招数咧出招咧，其实点解可以系咁样样咧？因为佢太多牌喺手。其实你睇到，大家唔对称嘅根本，即系玩呢个 show hand 咧，你中国人冇得玩嘅，你要知道你冇得玩。 你个底牌嚟嘅。 喂，佢你就真系得五只牌，人哋 Donald Trump 系十只牌啊，大佬，你点玩啊？系啊。 同埋佢對家唔係只一個一單對單，係側邊有美國啊、日本、德國一齊成張台對你一件啊嘛。 而家咪 死啦！ 而家咪澳洲同你一齊玩咯。 係啊， 澳洲個總理其實我哋頭先上一節所講嘅澳洲總理其實係同美國嘅口氣係完全一致嘅。 喂，你講英文你講咩啊？你講普通話喎、啊，大佬。嚇、啊，唔同你同盟。 佢而家視你中國為主要嘅敵人啊。 嗯。 喺國際社會當中，佢澳洲總理直情講到就話。我而家對你哋喺入侵別國嗰個政治，係不能容忍啊！ 同埋你講呢一樣咧，提翻前少少咧，之前咪陸克文嘅澳洲總理咧，話咩叫做佢淨有個女婿，直頭係識講普通話嘅陸克文，係咪？但係而家直頭我睇過有個報道就係咩咧？嗰度入面啲大陸嗰啲叫留學生咧，直頭入面去到滲透啊，由嗰個當地大使館提供啲舉牌俾啲中國學生啊，佢咁樣滲透，犯人都睇唔慣，要反你啦，係咪先？係嘛？ 咁啊嗱，侵侵咧，其實我最近咧喺個Facebook 啊睇翻佢一條片，好似係唔知96、97定98年嘅一條片。當時佢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商人啦。咁基本上就唔知點解咧嗰條片咧講起呢個朝鮮。佢嘅論述係點咧？佢當時你記得係20年前，20年前佢就話，佢意思就話而家依個嘅。朝鮮有核彈頭，他說我們現在一定要現在就拉他在那個的談判桌上，令他知道如果他不就範的話， 佢會承受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咁跟住嗰個嘅訪問佢嘅人咧就話：，喂，咁樣樣呢、這個即係嘅意思，用翻一啲外交嘅手段嚟同佢講啦。侵侵話：，你會唔會相信再過十年之後，佢嘅彈頭會減少咗咧？即係佢成個思維方式就係話，對於呢啲嘅所謂嘅會威脅到自己，你如果用生意嘅角度嚟講，譬如係對手。或者如果你喺政治嘅角度嚟讲，就好似朝鲜啊、北韩呢啲咁嘅啊国家嘅时候，佢所选择嘅方式系咩咧？喺二十年前讲清楚，系话我唔会俾佢有时间去成为我威胁到我嘅安全。 哦，呢个就系中国成日讲啦，消灭于萌芽状态。 系啦， 啊呢、這个真系做到啦。 嗱，其实廿年前，侵侵个思维方式已经系咁，所以我想讲一样咩咧？有一种用呢个美国。侵侵對於中國嗰個嘅欺負欺凌係唔會停止嘅，係唔會停止嚟嘅。 除非大家攞著數都停停啦，攞夠著數嘅話， 係因為點解咧？佢揸住一手牌。嗱，你諗下，而家中興 好明顯， 下一個係華為， 再排住都有聯想添啊 ，Lenovo。 因為你班友仔喺過去咁多年有好多罪證喺我手上面，即係話你哋喺度作惡嘅時候，就好似一個男人出去 滾啊 滾嘅時候，滾到滾紅滾綠，我老婆喺屋企乜都唔知嘅，其實就已經咧就留下好多個罪證， 有曬 cap 曬圖 ，WhatsApp 嗰啲對話啦，靜靜雞，你 cap 曬圖啊， 啊，跟住 曬張私家偵探 嗰個老婆有一日 啊玩啊 show 出嚟， 攤出嚟， 攤出嚟，又跟住啊，你俾一半財產我 啊，個層樓轉我名咯，如果唔係我爆你料噶啦， 啊。即系而家嘅情况咪就系咁咯，你都唔你而家中国点有得同美国玩？人哋揸住一手嘅牌，你系真系唔知道。而家问题就系你中国啊，系你在人在人在你在明人在暗啊！ 而家时咧，赌神咪有副咧，亦精睇眼镜嘅。 啊， 佢以为人哋睇穿唔睇翻，其实而家调翻转，当到侵嗰个直头就睇晒底牌啊嘛，人哋 系啊， 你见到华为嗰阵时 有晒，你以为 晒你痛处边度？ 你以为净系你中国识得开 file 啊？你开人你开人民嘅 file 啊？啊！而家美国过去已经系有好多你中国企业嘅违规嘅 file 喺度。第一，第二，你自己咧又唔争气喺 WTO 开十六年以嚟。你哋嘅所謂嘅，淨係識得咧做用抄襲嘅方式，你淨係識得走捷徑，走 easy way，然後跟住，所以你咪有晶片科技咪咁落後咯，即係你係自己攞嚟嘅呢啲嘢，係嘛？即係話，喂，你係浪費緊時間。你睇下人哋日本，你睇下人哋日本，人哋日本點樣可以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一個強國啊？人哋就係跟從國際嘅遊戲規則嚟自強。你就違反國際規則嚟咩咧？喺度玩嗰啲嘅小小聰明嘢，偷人哋嘅嘢，抄人哋嘅嘢。你今時今日咪落得如此田地咯？ 你講呢樣，我爆自己少少嘢啦，唔怕啦。我啲黑歷史，我以前曾經咧，即係睇下先，七八年前咧，咁啊幫過一個即係中國嘅，我依個幫佢嘅，佢嚟香港啲做燈嘅嗰大陸人嚟會展嗰度做嘢啊嘛，咁啊幫我做英文翻譯啦。做完之後知唔知道做啲咩咧？叫我咧，即係叫佢扮一條僆，落下面香港嘅展覽館咧，去攞人 kit 落翻嚟抄。佢側邊咧就扮我條僆，咁我叫我扮佢，我扮佢老細，調翻轉咯。佢我見攞成沓鉗下，同埋佢自己大陸人咧，佢見到如果佢參展商，如果大陸人買咧，佢哋係唔會俾卡片，唔俾 kit 落，乜都唔俾嘅。佢哋見到香港人鬼佬先要俾 kit 落人。呢樣咪已經認曬棍咯。 嗱，呢個我又回應翻兩點。第一，你要抄，你唔好抄人哋十六年啦。你喂，你抄第一年抄，跟住喂，跟住你之後，你之後就要有自己嘅嘢啦。第一，即係我覺得你唔好抄咁耐。第二，即係我做生意嘅經驗話俾我聽，有啲嘢係抄唔到嘅。有啲嘢抄唔到，即係話咧，有啲嘢你自己嘅生意，你點描述你自己嘅生意咧？你係唔可以抄嘅，你一定係你自己係最清楚你嗰門生意嘅。嗰、那個 core 喺邊一度，然後用你嘅方式去表達出嚟。 但我又唔同意你啦，有咩抄唔到？嗱，你話如果市場嘅絕對自由啊、開放就話，即係抄都死得啫。人哋會再2.0、3.0咁 upgrade 啊嘛。但係唔係我哋見而家之前就係抄咗咩咧？抄個 Facebook 變咗開心網啦，咁啊抄你嗰個 ICQ 變 QQ， 抄埋咧即係你呢個 WhatsApp 而家好勁喎， 係啊，所以咧， 支付寶喎、 啊，呢、這個咪 exactly 就係而家國際社會對你嘅 accusation 咯。 嗯、 你以為好得咩？你而家咪你而家係拆出國際而衝出唔到國際嘛？ 嗯、 你咁講啱啊！你過去十幾年咪做呢啲咁嘅嘢咯， 係啊， 然後跟住你而家人哋、你喺一個全球嘅經濟體系當中，你話我喺中國裏面我係好大好大，你喺中國好大， 我土豆網嘅嘅咪抄 YouTube 咯， 嚇、 啊，全中國最大個土豆網， 你咪喺中國最大，喂 YouTube 全人哋全球市場，你話我喺中國你唔叫土豆網， 億我唔自在個世界生意，我唔做吹啊，得唔得先？ 所以你到最後咧，呢、這、一個咁嘅所謂用抄嘅方式。是不可能會是在個國際社會不單止不受到尊重、你亦都在個整個經濟的領域當中你只會成為一個很小的平台的。 你和他們說齋呢發展到即後面核心科技有時候你抄不細你買要即部件的時候即人家做的你又玩完的了。 你百度又如何你冇得跟 Google 比啦。說真的無論是科技無論是個市場你哪有得跟 Google 比。你講行大數據嘥氣啦！你嗰啲嘅數據，你只可以喺中國嘅大數據裏面。人哋 Google 行緊全球大數據，係啊！我而家入唔到你中國市場， 唔入咯，唔嚟玩咯， 係咪？睇下邊個，譬如睇下邊個損失大？你等於而家你同美國喺度玩 show hand， 咁咪玩咯，真係蠢嘥氣啦，蠢到無倫啦！你同中國，你同美國玩 show hand， 即係話人哋無論係軍事軍力。经济的规模人家现在都还是第一、你想想你说经济体系美国目前仍然是第一于是你看到国际政治是什么、国际政治看大佬现在哪个是大佬、 美国也没有大佬 还是美国是大佬还是就是说你懒巴闭刚才我第一环节你懒巴闭说自己2030年会成为第一 大經濟體 你去到先算2030年 人家不会进步的人家站在等你会退步的、 今時我定係講今時今日，美國仍然係最大經濟體系，然後跟住國際政治就係睇大佬。而家邊個係大佬？好明顯 係 美國。 有條數就係咩咧？好多即係中國即係地方債務咧，去到即係 GDP 去到九啊， 出唔到糧啦， 90% 去到公務員出唔到糧 啊， 啲退休金要爆煲啦！你話 我就唔係中國通啦，呢個要首先承認啦。所講嘅所有嘢咧，其實係 common sense 嘅咧。我不嬲評論都係 common sense 嘅嘢嚟。我唔係好知道中國內部係點、但係我就知道而家即係咧喺中國裏面咧好多嘅地方，有啲係出唔到老師嘅糧，有啲係出唔到公務員嘅糧， 係 仲有。呢、这、一個所謂嘅嗰個安全咩？社保啊，社保 係、社保。 而家最擔心嘅就係社保嗰筆錢究竟仲喺唔喺度？ 去邊度咧？筆錢？ 喂，大佬嗰啲官嗰啲攞官幾萬億、幾萬億攞走啊！跟住又有啲咧，竟然咧，本來社保係唔可以投資高風險嘅。即係社保啊，大佬社保你點可以投資高風險？ 保本先啦，要 一定要保本啦。你最低風險嘅就係最多咪要嚟。所謂的食成息咯， 我債券咯 佢。但是竟然我就唔記得咗個單新聞，但我睇過單新聞就係話，竟然係可以有官員係將社保嘅錢攞落去投資一啲高風險嘅項目。喂，你係又係咁講啦，匪夷所思啦，同沙中線一樣啦，一陣話多環節我講啲匪夷所思嘅嘢。而家喺中國嗰度就係咁樣發生法。我哋喺香港而家覺得我哋好似即係情況好惡劣。但其實亦都可能咧，我哋比較少在我以前就比較多睇翻中國嘅新聞，但係即係近呢幾年都好少啊，即係淨唔想睇。但係其實如果你有機會睇嘅話咧，你係會知道中國裡面嘅地方嘅政府咧係千瘡百孔。係嗱，而家加埋呢一個嘅特朗普啊，侵侵。在國際社會當中對這樣欺凌我們 的大頭欺凌重要 祖國、我們的中國、我就真的很擔心我們的中國怎樣捱到2030年 是啊這個真的大鑊 怎樣捱到2030年因為我都說了你找回 Donald Trump 他在1990幾年那個的訪問、你已經知道他思維方式是什麼、只要他將你定義了是主要的敵人，是敵人的話呢，他是不會讓你有機會成為他的、就是 Alliance 唔會成為你嘅敵人，你咁講，即係我睇到你係有 potential 係成為我敵人，我係唔會俾你有機會成為我敵人。 呢啲好似學毛澤東咁樣一樣喎，啊，先即叫做咩分清次要同埋主要矛盾啊嘛。而家主要矛盾咪中國咯，啊，咪團結次要矛盾就圍到你咯。 啊，咁所以咧，我相信而家呢一個嘅，我相信而家呢一個嘅，即係中美之間嘅貿易戰咧，可能一係咧，即係我覺得一係 投降啊又。 不至於貿易戰，即係點解咧？可能擴大到各個領域嘅個範疇。但係第二咧就係話，當然要睇呢一個習近平點樣評估而家嘅形勢同埋自己嘅實力啦。 但係問題是習近平冇得翻轉頭嘅咯，我哋話齋，佢一縮就冇咗嗰個即係佢用國家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嘛， 要團結所謂嘅內部矛盾唔掂嘅喎。 所以佢 縮嘅喎，佢係 唔係佢就算縮咧，都唔可以俾佢嘅人民知道佢縮咯。 嗯。 即係佢要一種嘅講法啦。 喂，但係上次已經試過啦。 即係上次試過啦。 上次咪識得洗版咯又。 上次試過， 上次咪試過咯。 試過係為中國人爭取到更加多嘅美國用產品用。 係咯，但係歐洲嗰啲唔買又死，係咪死得嘅喎？即係好難湊啊呢一鑊真係。 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嘅中國行到呢個位置咧，我自己覺得佢真係只係得兩條路，一係咧 要投降咯， 就係。將即係投降啦，啊即係 乖地咁樣， 乖地投降啦。因為點解我會覺得咧，今次係唔少嘢咧？因為今次你嘅對手係 Donald Trump，即係以前嚟講我都唔夠膽咁講，因為 Donald Trump 咧，我覺得佢嘅軌跡咧係話俾我哋聽咧，佢係會行到好盡呢條友， 係啊， 佢去到好盡， 佢除埋底褲仲得， 佢係絕對係一個唔會話即係喺佢。在一个赢的过程当中赢少啲嘅人嚟嘅， 唔系佢赢到你死啊嘛要， 佢赢尽嘅， 赢到你冇得翻身啊嘛佢要， 啊佢赢尽嘅， 嗯， 咁就系啦，所以你一系咧就范啦，如果唔系嘅，我谂习近平就只可以将嗰个嘅所谓嘅矛盾咧就外移，去可能打台湾啊，啊即系，但系咧就我会觉得死得更惨嘅，即系依个我判断，即系如果你真系打，你打 多张牌咯， 系啦，多张牌咯， 台湾打牌咯 ，exactly， 你都要 怪我。 系啊！你如果你打台灣，你喺成個國際社會當中，你簡直無立足之地。 喂，冇道德高地喎，到時。 啊，不過咧，你就可以話，即係同你嘅內中國人民交代，我要實現統一中國統一，中國夢就係要統一喺我嘅任期內，我要統一台灣。就呢個可以搞得掂你嘅可能嘅人民。 嗯。 但你唔會搞得掂國際社會。你受到國際社會的圍堵只會更加強烈。 咁、啊、其實你講呢個都可能最尾好似先講嘅，大家唔真唔灰嘅。 啊， 最尾先講我哋最尾個話題咯。喂、啊，差唔多嚟。 好，休息一陣，我哋翻嚟講沙中線其實都有關係。 人民超市推出兩款新產品：恆河咖喱屋嘅馳名咖喱三寶，魚蛋、魷魚、豬皮，加上野味嘅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韓牛同人心，牛城嘅韓牛人心湯，濃郁嘅牛味同人心嘅甘香，配合得天衣無縫。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裝，睇下有啲咩揀 ？A 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選一 ；B 組薯片、蝦條，八選一； 咁 C 組就有魷魚絲，四選一 ；D 組花生青豆，四選一， 都係30蚊啫，好啲。